坐在电脑前的陶轩此时是真的笑了出来，他完全可以体会此时叶秋的心情。一个从头搭建的战队，在挑战赛时就要遇到家世这种庞然大物，会有多大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对于陶轩而言，去打挑战赛实在不是会让他感到开心的一件事。 但是此时看到能给叶秋带来这么大的困扰，他还是莫名的感到有点兴奋。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陶轩就越来越讨厌叶秋面对荣耀那认真敬业的一套了。这归根结底不就是个游戏吗？有什么比给人带来愉悦更重要的？但是这家伙却对胜负充满了激情和执念，做什么都会以此为出发点。 对别的其他都表现得冷漠无情。如果真只是这样的性格也不算什么，做起商业包装有点性格还比没性格要容易入手得多。奈何这家伙完全拒绝商业方面的合作，由于双方是早期签订的长约，合同显得有些不够远见，对于商业合作方面并无什么约定条款。说来也不能怪老板们太大意。 谁会想到会有人直接拒绝这种双赢的合作呢？随着荣耀职业联盟的高速发展，各俱乐部战队中的王牌选手在商业运作下给俱乐部带来了无数好处。陶轩看着这些是越来越坐不住了。他手中虽有苏慕城，一个已是顶尖摇钱树级别的明星，但越是从苏慕城中感觉到商业运作所能带来的好处， 他就越对叶秋的不合作无比痛恨。叶秋才是他们家世的王牌，三连冠王朝的缔造者，手中一叶知秋被誉为斗神，和超人气的苏慕城连年获得最佳搭档的奖项。这些本都是怎样的一座金山，结果自己却丁点也挖去不到，而且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看起来是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了。 陶轩终于坐不住了，既然叶秋不肯合作，自己为什么不抛弃他？陶轩心中早有这样的念头，一直未下决心，却也是因为一直无法物色到合适的替代者。他所需要的新人并不只是一个战斗法师的操作者就可以，一叶知秋那是被誉为斗神的顶尖荣耀角色，必须是一个顶尖级别的大神选手才能和这个角色匹配， 才能凝造出更高的商业价值。不错，商业价值。陶轩现在总是在以此为出发点作为考量，他也想让叶秋看看，在进行了商业合作后，这个角色以及他的操作者可以被推向怎样的高峰。他希望可以让叶秋对于拒绝商业的行为感到懊悔，他希望可以让叶秋认识到，他是错的。 只是联盟里战斗法师的选手虽然不少，却完全没有可以符合陶轩期望的。取代叶秋，这谈何容易？他只好继续等，直至看到孙翔的出现。这样的一个年轻人，有才华，有未来，而且手头并没有匹配的神级角色，对于战斗法师这个职业也有相当的造诣，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替代者。 新老交替，这本是任何一支战队都要面对的正常工作，但是没有哪家俱乐部会像陶轩这样迫不及待。他也真是忍了叶秋太多年，而且孙翔这样的年轻人，不快些下手，没准就被另外哪支强队给抢走了。近几年里，加士克早就没了当初在联盟中横扫千军的霸气，现在只是顶尖强队之一罢了。 陶轩不禁希望孙翔能来接班，而且是希望立刻接班，马上接班。他恨不得从下一秒开始，叶秋就立即消失。这是陶轩的真实念头。如果这是他一句话就能决定，而不会有什么恶劣后果的话，他毫不犹豫的就会立即这么做。但是没办法，叶秋在家世的声望实在太高。 这样一个将战队带向顶尖，还未退役就已经注定要载入荣耀史册的传奇选手， 真要被这么粗暴对待的话，俱乐部非得成过街老鼠不可。无比重视商业成绩的陶轩，粉丝的支持是他心目中的重中之重。毕竟再好的商业运作也是需要靠这些支持者来买单的。得罪粉丝的事，陶轩肯定是要千万小心去做。如此考虑，就算是把叶秋温柔的转会送走，也是阻碍重重。一来，粉丝们情感上肯定接受不了；二来，陶轩自己也不乐意，没人有比他更知道叶秋的能耐了。送到哪儿去，都是给自己制造一个强敌，给对方制造一个噱头。所以最好的结果是叶秋退出，而且是永远的退出。这一点陶轩早就明白，所以他也一早就有打算。作为一支战队的真正老板，他能做的事当然就太多了。简单来说，一支战队的完美运作需要上上下下各部门之间的积极配合。而作为老板，战队最实质性的老大，他和任何一方面的配合，哪怕只是一种态度，都会产生莫大的影响。比如霸图战队的那个知名事件，韩文清教训队员时，老板手机响打断，被一句话就给喷了出去。这真的是韩文清的权力有这么大吗？真的是老板这么害怕韩文清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一方面是韩文清的性格，另一方面则是老板配合他性格做出的姿态，立即出去接了电话。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发生在这个特别的场面中，对于韩文清树立队长威信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事件体现的好像是韩文清的霸气，但事实上，这是一家老板对于自家队长坚决果断的支持。支持、信任，这就是老板需要和选手之间做出的配合。尤其是战队的队长，更需要老板的鼎力支持。有时哪怕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，都有可能是对自家队长的权威造成伤害。因为有太多的选手都很清楚，谁才是队伍真正的老大，谁才能真正决定他们的未来，而他们攥在手中的薪水又到底是谁发给他们的。在老板不支持的情况下，队长想树立威信很难。陶轩在打算放弃叶秋后，就已经潜移默化地削弱着叶秋这位队长对队伍的影响。家世的成绩难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影响，这也是陶轩意料中的事。毕竟好事不能全让他占了，要做出改变，成绩动荡是难免的。而成绩的动摇也正好可以削弱叶秋在粉丝心目中的地位，这让陶轩就更加容易接受了。直到孙翔在职业圈中闪亮登场，陶轩终于是看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人，于是心存了许久的念头终于在第八赛季开始付诸实施。队伍问题各种激化，成绩一塌糊涂，粉丝怨声载道，而陶轩则已经迅速和孙翔签下了冬季转会协议。只不过队伍成绩一下子摔成这样，还是让陶轩大大意外了一下。他还是小瞧了叶秋对家世的重要性，但越是这样，他越是厌恶叶秋。他眼中这样的叶秋根本不是队伍的核心，简直就是队霸，是毒瘤，必须拔出。于是一切依然照他所预想的那样发展，冬季孙翔转会，叶秋退役离开。粉丝们虽然很是怀念，但对于家世战队的支持却没有因为这一番变故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陶轩松了口气，一切可能的不良影响都没有爆发，这让他觉得难关已过。此时还让他觉得惋惜的就是苏沐橙。不过早在决心踢走叶秋的时候，陶轩就已经接受了可能同时也要放弃苏沐橙的事实。毕竟他对叶秋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， 苏慕城的存在也已经不能动摇他要踢走叶秋，重新打造队伍的决心。陶轩原以为接下来的一切也会按照他所预想的那样发展，但是最终队伍的成绩居然继续的一溃千里，这也是让他着实吃惊的一件事。队伍那飘忽的状态让他也是完全摸不着头脑。作为老板，知道的事很多，不知道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。他对叶秋的怨念在把叶秋驱赶后就已经告一终结了，他没想到队伍中像刘浩这样的队员对叶秋的怨念比他还要深。刘浩追打叶秋的行径是第一次因此影响状态，导致家事痛失好局。这之后刘浩自己倒是飞快调整，家事的队员渐渐稳定过来，但叶秋在离开后居然没有放弃，还试图重新再来，在新区里搞风搞雨，搅和得各大俱乐部的开荒工会不得安宁，而且渐渐的还牵动到了职业圈中的职业选手。如果只是像黄少天啊、王杰西啊他们这样跑来随便和叶秋过两招，那倒也无伤大雅，奈何家事方面对叶秋怨念深呢、啊、刘浩一有机会还想再去敲打，后来更是鼓励着孙翔也来挑衅，再把全队的主力选手一起招呼下，于是前一次是刘浩的状态受影响，而这一次是全队的状态受了影响。本赛季本就基础打得不好的家事状态一烂，成绩就直线倒退，孙翔这样的新人更是着实缓不过劲儿来，像没牙老虎一样发挥横竖都不对劲儿。已是赛季的末端，队伍火箭般的冲向了出局区，于是选手们慌了。出局，这绝对是一支战队的灾难，没有人想坐这乘船上的乘客，于是人心顿时散到收也收不住。陶轩也是回天乏术，最后只好抓紧时间预先公关出局这一灾难性的结果，先度过这信任危机再说。落到出局的下场，这可绝对不在陶轩的意料之中，这个结果他可一点也不高兴，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又是被他算到了叶秋头上。要不是因为这家伙，怎么可能麻烦到这种程度？君莫笑，你以为你真的可以从头再来吗？望着 QQ 窗口上这个已经改了名字的号码，陶轩冷笑着。这一瞬间他突然觉得来参加一下挑战赛也不错，虽然这一年形象上经济上的损失是肯定的，但是亲手灭掉叶秋，这种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一下倒也不错。而此时陶轩终于看到了对方的回复。 你怕不怕我？